策，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日均供气量突破8亿方，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那最近呢，国家管网集团4.82万公里的天然气管道日输气量是突破了8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总供气量的约60%，那超过了上一供暖季最高值7.66亿立方米，也刷新了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的供气的一个新的记录。那来自国家管网集团介绍说呢，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家管网集团成立了冬季保供和冬奥会保供工作机构，建立保供专班协调机制，密切对接托运商，做好入网资源和下游销售气量平衡滚动预测，确保天冷供得上，高峰保得住。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疫苗。最近呢，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截止到今年的12月25号，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5809.4万剂次，已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了12亿，达到12万336.2万人。来关注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四季度例会，这个内容呢和三季度相比啊，央行对于政策工具、利率、房地产都有了一些新的提法，特别是第一次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这也传递出货币政策将积极稳增长的信号。那也有分析师指出呢，货币政策总量工具包括扩大流动性投放规模，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小幅下调政策利率等等。那今年呢，伴随着扩大知晓再贷款规模、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等措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力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三重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下一步货币政策的总量功能也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再来关注一下证监会。最近呢，证监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以及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且面向社会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在协议控制架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的考虑方面，证监会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遵守境内法律法规的前提之下，满足合规要求的架构企业备案之后可以赴境外上市。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呢，将会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的监管制度，不仅是助力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际举措，也体现了我国深化放改服改革、推进资本市场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来关注，继今年五月底海南自由贸易港首辆零关税汽车在海口整车口岸进口之后，最近呢又有包括像丰田塞纳、阿斯顿马丁在内的多款零关税新车型相继在海口海关所属的海口港海关通关放行。那截止到12月23号呢，海口海关共识监管零关税进口汽车33辆，实际享惠企业达到了13家，合计进口货值是1002.9万，免征税款大概是331.5万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数字啊，这个数字呢是15个副省级城市的住户存款情况公布。杭州呢，人均存款将近12万，沈阳超过广州和深圳。来关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当中，有7个城市的住户存款已经超过了万亿，其中呢，广州以20774亿元位居副省级城市的第一位，深圳和成都分别是18674亿和17085亿位居第二和第三。那据介绍呢，这个住户存款啊，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信用方式吸收的居民存储存款，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吸收的由住户部门、由住户和为其服务的非盈利机构组成的部门所能支配的存款。那刚才说的是整个城市的这个范畴，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均存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版和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那对于15个副省级城市住户存款数据和人均存款数据统计梳理之后，发现有6个城市的人均存款是超过了10万，其中呢，杭州最高是接近12万，杭州之外的沈阳是以11.4万超过了广州和深圳，位居第二位。那另外呢，辽宁的另外一个副省级城市大连的人均存款也达到了10万5千元。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共同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最近呢，是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北京银保监局、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自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签署预购商品房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的项目，应先行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之后再启动发放贷款的程序。那预告登记呢，是物权法规定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防止一房两卖，防范交易风险的一个法定手段。那据介绍呢，目前本市已经推出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网上办理服务，购房人和贷款机构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就可以全程进行网上办理。购房人呢，还可以在609家银行机构和21家公积金中心网点申请贷款的同时，签署抵押登记的相关申请资料。来关注一下猪肉价格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新发地市场的猪肉上市量呢是2011头，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9.6元，猪肉价格最近企稳在每斤10块钱上下。那据介绍呢，猪肉价格下降是因为近期养殖场毛猪出栏意愿再度增强，屠宰量也开始增加，市场上的白条猪的上市量也同步开始增大。最近呢，毛猪的价格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稳中有降这样的一个走势，批发的平均价也在波动下行当中，白条猪的价格再一次进入了阶段性下行的区间。那按照目前毛猪的供应能力，需求对于价格的拉动作用呢很有限，供应方的预期在上升，两节期间增加的猪肉市场需求也很难拉动猪肉价格再度上涨。 再来关注昨天上午啊，北京市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大概有约600,000个家庭、270,000名个人申请者同时进行了摇号。那从配置结构上来看，约60%的普通车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家庭中签率是个人的7倍。那按照文件规定呢，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的分配比例还将有所提高，预计由2021年的3.2万个。调增为3.7万个及以上。那从申报的情况来预判啊，明年5月的家庭新能源指标配置入围的分数线大概是40分，也就是说，目前您的积分如果是40分的家庭，都会有望在明年获得一个新能源的指标。不知道咱们聊天室的正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有没有摇中小客车指标的，如果有也希望举个手啊，我给您留言加精一下。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减轻新生儿出生之后在院期间可能发生的医疗费垫付的压力，市医保局呢是印发了关于婴幼儿医疗费用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自12月25号开始，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之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婴幼儿备案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之后，亲属应及时为婴幼儿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并且按照缴费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的年度的医疗保险费。婴幼儿出生满6个月之后未办理参保缴费的，不再实行住院医疗费用的实时报销。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抖音啊，最近呢，抖音平台发现有部分创作者存在引导消费者脱离平台私下交易的行为，这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干扰平台正常的经营秩序。为了保障消费者的交易安全，维护平台的生态，抖音平台呢宣布自12月23号开始，将对引导消费者私下交易的违规行为进行一个专项的治理。比如说啊，在这个抖音的直播当中说，哎，大家加我一个微信啊什么的，这种行为以后将会被治理了。那其实抖音打击这个引导私下交易啊，很早就开始了。在今年9月份的专项行动当中，抖音就处罚了3000多名作者，其中永久关闭其电商权限的就有30多名。来关注一下腾讯游戏，结合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和实际的放假调休安排，2022年的元旦假期前后，最近呢，腾讯游戏旗下在中国大陆地区运营的网络游戏面向未成年人的游戏限玩时间执行情况是这样的：未成年人呢，可以在12月31号，也就是周五，1月1号到1月3号的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之间登录游戏，也就是说，虽然放假，还是一天最多只能玩1小时啊。现在咱们的整个社会，包括咱们的网络游戏的企业，对于关于未成年人防止沉迷网络游戏的各种管理的通道和措施，也都在加强。剩下的还有一些监管的能力啊，就要我们家庭和未成年人本身来承担了。自律啊，还是无论什么年纪的人都要坚守的一条最基本的一条规则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跟中国电影票房有关的消息啊，那今年呢，我们电影当中是有2部50亿加体量的电影， 其中是长津湖和你好李焕英，这也是包揽了全球年度票房的前两位的。其中呢，长津湖更是突破了57亿，也是时隔4年打破了电影《战狼2》的票房记录，也给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记录了一剂强心针。那统计数据还显示呢，目前全国的荧幕数达到了81317块，其中呢，巨型荧幕的规模也位居了世界首位。中国电影票房榜前5名呢，这回啊，全都是国产电影。榜首的《长津湖》票房是57.44亿。过去5年，中国电影生产总量超过4000部，观影人次超过了81次。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他一起讨论一件事儿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呢是，您有没有收到过上市公司给您的分红？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聊的这家上市公司呢是腾讯。腾讯前两天做了一个公告啊，这个公告非常有意思，说我们将会给我们的股东派息，派息派的是什么呢？派的是我们腾讯集团所持有的京东股票。哎，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那在历史上，上市公司给自己的股东派其他公司的股票的这件事儿有没有发生过呢？为什么腾讯这一次的派息会采用如此的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对京东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持股人，也就是对我们的投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接下来腾讯会不会还向自己的股东发放其他的股票呢？比如说美团、拼多多等等啊。如果现在您是腾讯股票的持有人，会不会未来也变成拼多多、美团等等一系列互联网企业的股东呢？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再见各位。 CPI PPI PMI 这都啥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叫做买腾讯送京东啊。最近呢，腾讯是宣布以中期派息的方式，将所持有的约4.6亿股的京东的股票发放给自己的股东。这件事儿其实让很多业内人士啊表示大呼惊叹啊。那在这一次的派息之后呢，腾讯对于京东的持股比例将由原本的17%降至为2.3%，同时易主的还有自己是腾讯自己是京东第一大股东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腾讯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减持京东呢？以送股票的方式派息又是不是常见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山寨发布会的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你好，徐冉。 哎， 大家好，杨淼。 哎，淼叔你好啊。我们看这个从财务的角度啊，您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腾讯以中期派息的方式向自己的股东发放股票这件事儿，原来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样例呢？就是别的公司这么干过吗？腾讯这么干过吗？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件事儿有多么的不一般。 至少在这个就是中国互联网的这些公司里面，这种事儿以前应该还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也没有一个公司这么大规模的持有过另外一个公司的股票，而且这种是长期的这种财务性的持有。只有这个条件来说，才可以做出这种就是用别的公司的股票来进行这种 分红派息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减持，可以说， 嗯， 另外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持有的，一般来说，百度、阿里，这就是以前的我们说 BAT 几大巨头都是也有的，但是那两家公司的选择一般来说都是，直接就把公司给收了，它逐步增持，最后就自由化这家公司， 嗯， 或者说这个逐步减持，慢慢的就是在市场上减持，把它股票卖掉。 嗯， 像这种通过这种就是派息式这种减持，的确还是第一次。 嗯，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分红，第二个是减持。 对，没错，哎，你说特别对， 哎， 没错， 腾讯特别的聪明，用一个动作解决了两件事儿。 对， 我们， 这个我们一直说腾讯是一家，可以说是一家这个专业的投资公司。很多人说腾讯是它虽然是社交网络这个第一大公司，但是有的说它是游戏公司，因为主要靠游戏挣钱；有的说它是投资公司，因为它投资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互联网公司，而且，是号称最佛系的股东，觉得投资之后一般不干涉别人的业务。 嗯， 就像一个基金一样，持有了一大堆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股票，我们说京东啊、美团啊、 B 站啊、知乎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嗯，所以呢，咱们既然从一个财经节目的角度啊，秒说，咱们先从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方向，咱们先聊第一个，就是关于分红。你看，今天我们聊天室的很多朋友当中也说我好像买股票这么些年也没有收到过上市公司的分红。哎，实际上这件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关于分红，咱们之前也专门做过话题啊，但我觉得落脚到这么具体的上市公司聊分红还是第一回。这个分红，就是您也从这个用接地气的方式给咱们大家讲讲这个分红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我拿到过，或者说我没拿到过，这是为什么呢？您来跟我们再说说。 其实上市公司给股东分红按理来说是一个常规操作，我们每年年底大家都会盘一盘账，然后看一看今年赚多少钱，然后一部分利润按照约定给股东进行分红。只不过在 A 股这个可能就是这种分红，其实这些年一直这个监管层在努力的让大家去提高这个分红，因为以前 A 股是很少有分红的。 对， 而且 A 股炒股票的这些朋友可能一般来说是通过股价涨跌来去 赚钱的， 也不太习惯去拿到这个分红。 嗯， 但是就是在美股来说其实倒是挺常见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像苹果这样的就是手里现金特别多的公司，他也会在年底就大规模的给这个自己股东分红。 嗯， 或者说有些公司呢就是他不采用这种现金分红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要这个股东也要去缴这个利得缴税。 嗯， 那么他会拿这些现金去回购自己的股票，再销毁，也就是说减少自己的股票增这个池子。 嗯， 也同时这也是把股价拉上去了，这样你就可以获得这种股价的这种差异。 嗯， 那么腾讯这次减持的确，说实在的，用这种别的公司的股票来分红，其实它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吧。 嗯， 啊，因为一方面它不用大规模减持去把京东的股价，这它持有17%的，它这次减持了17%的京东股票。 对， 如果说直接去扔到市场的话，那砸的会非常厉害。 嗯， 即使分期减持的话，因为它有这个公告了，大家也会对京东这个股价有这种下降的预期。 嗯， 而且通过这种分红一次性全部分给腾讯股东，啊，市场上的股票京东的股票没有增加。啊，就是因为都是到了大家的账户里面嘛。 嗯， 然后呢，这个两边这个税啊，就可以避很多很多的税，可以说，因为他卖了的话也要交税。 嗯， 这个分到这个股东手里也要交税，但这么直接实物一分都避免了。 嗯， 什么时候减持是这个腾讯的这个股东的事儿。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设计是非常天才的。 嗯，刚才我们其实是从分红的这个角度，然后也来聊了聊为什么腾讯会有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哈。然后另外呢，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派息之后，它实际上是从原来京东的第一大股东的身份，现在应该是持有2.3%，就是完成这个派息之后还持有2.3%，显然已经不再是第一大股东了，对吧？同时呢，大家也很关注的是为什么腾讯在这个时候要减持京东。我们看刚才其实淼叔说了，腾讯是一家非常成功的投资公司，他投资的很多互联网企业现在在互联网领域也都是响当当的集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美团，大家还都知道的这个拼多多，对吧？ 嗯，对。 然后还有像知乎，包括 B 站， 对， 这些都是在互联网这个领域非常有名的互联网公司。那这个时候减持了京东，您先说说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要选择减持京东，咱们再来谈后续的话题，好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嗯， 这个主首先来说，应该就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反垄断这个监管啊。大家过去一年应该见到很多了，无论是二选一也好，这个市场这个不正当竞争也好，对这个反垄断啊这件事情是过去一个主旋律可以说。那么腾讯呢，它持有了这么多公司，这个10%、20%的这种股票啊，我们刚才说它不太去干涉别人的经营，但是这个在利益上面已经可以说是这个有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里。 嗯， 啊，那个这个说实在的，这已经不是我们今后的这个主流的发展方式了。你一个公司拿了这么多公司股票，等于是形成了一个小圈子， 嗯， 小集团， 嗯， 啊，那这个情况呢，而且大家的业务又是互补的，又有互相的这些可以输送的这种可能， 嗯， 啊，虽然没有发生，所以说可以说腾讯是可以为了避免这种瓜田李下， 嗯， 啊，他就主动的去往前走一步，去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也好，可以说什么也好，就是把这些股票要逐步的要释放出去，可以说。 嗯，所以实际上就是在逐步降低自己有这个垄断的这种意味，是吧？ 这种嫌疑，对， 哎，先洗清这种嫌疑。 嗯，对，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了。他除了持有京东之外，我们刚才盘了那么多互联网公司啊 ，B 站啊，知乎啊，拼多多，美团，那是不是未来有可能还会以派息派股的方式把这些股票都分给其他的股东呢？比如说，我如果现在是腾讯集团的持有人啊，我首先以中期派息的方式获得了京东的股票，未来我是不是还有可能获得美团、拼多多、B 站、知乎的股票呢？ 这个说实在的是很有可能的。 嗯， 这个因为来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反垄断要求，你是要降到一般来说就是公认的降到5%以下。 嗯， 啊，这个是不太就是有这种垄断的意味了。5%以上，你进了董事会，甚至很多时候你是要有这个董事会的席位的。 嗯， 啊，即使你再佛系，但是客观上来说是有这么一个，可以说有这么一个联盟在的，可以说是。 嗯， 啊，所以我觉得它今后的这种减持，应该说是还是会再出现的，用不用是不是这种方式不知道啊，但是一种逐步的，就是说把这个自己在各公司过高的占股比例降下来， 嗯， 啊，这个应该是个趋势。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盘一盘这个腾讯整个的投资的盘子。淼叔，刚才您说了一个专业市场对于腾讯这家投资公司的一个认定，说它是实际上是非常佛系的一个投资者，因为它不太会去干预自己的被投企业你究竟如何去经营。但是我们看，实际上腾讯这么一家互联网巨头，实际上它的投资的标的啊，也是被市场认为是一种方向的。比如说，他投了拼多多电商，投了京东也是做电商。哎，您认为未来腾讯还会有这样的一种在投资领域的一种标杆的作用在吗？ 应该也不太会有了，说实在的，或者说是在这个公司上市之前，他会逐步去退出。因为腾讯投资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点，就腾讯首先它是中国互联网最大的流量供应商。 嗯， 我们一直说这个互联网的资源啊，流量就是钱，或者说它就是生死线。那么很多时候它这个投资之后，它的流量是作为一部分投资资源进入公司的。 嗯， 啊，去扶持这些公司，去要么是去对抗它的竞争对手，比如说京东和拼多多的投资就是跟去对冲阿里，啊，要么是延伸它的这个业务。啊，可以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知乎就是提供它的这个内容上的这个缺匮乏， 嗯， 啊，那将来的话，这些协同还是会存在，但是不会再以这种大规模持股的方式了，因为我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在反垄断方面的副作用实在太大， 嗯， 啊，可能会以这种战略协议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这种绑定， 嗯， 啊，但是这种持股啊，我们说以后不会了，而且现在持的这些股应该还有机会再去逐步退出。 嗯，我们看这一回腾讯以派息的方式减持掉了自己大规模的这个京东的股份之后呢，市场实际上也有短期和长期的一个反应哈。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对于腾讯这家企业和对京东这家企业它的一个具体影响。我们看当天这条消息发出之后，腾讯的股价是上升了，京东的股价呢是略有下降，但是在这个消息出来了几天之后呢，腾讯和京东的股票也同时也走出了这种短期影响的一个态度啊。您怎么看这个对两家企业的影响呢？先说说对腾讯的吧。 对腾讯来说，实际上他这个对这种京东的这种扶持工作已经完成了，当时是他入股的时候是 京东刚上市的时候，它是以基石投资者的方式进去的。 嗯， 那个时候京东肩负的重任就是要去延缓阿里的发展势头。 嗯， 延缓阿里在中国互联网的扩张速度。 嗯， 那么这些年以来，京东的这个脚跟已经站稳了。我们看它，而且过去这两年这个市值，在触底之后一直在稳步的上升。虽然今年受到中概股的这个影响，它也在下跌。 嗯， 但是在业务上面，京东的模式已经很清晰了。 嗯， 这个时候腾讯退出也可以说是这个一个京东的成年礼， 叫功成名就了吧。 对，你可以断奶了， 啊、 对吧、 嗯？ 你可以去社会上自己去闯荡了。但是腾讯并没有完全退出，所以说这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战略协作的这种方式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双方这么多年的这个持股被持股，这种战略互信建立起来了，沟通渠道非常畅通、 嗯嗯、 啊，所以这时候是减持来说，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可以说， 嗯， 同时也会让腾讯这家公司呢不再沉迷于投资了。他过去有非常高的这个现金一直投出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腾讯其实在微信之后产品创新就非常少了啊，他就等于是我就佛系的撒钱呗，就都是我的这个小弟了，对吧？啊，这个业务这些业务都你们去做，然后我来持股，这样。但是对腾讯来说，他的这个进取性实际上受到影响， 嗯， 那么正好这个反垄断这个节奏来了啊，你把这些公司的这些都收回来，你必须好好想一想你的自己的下一步的发展 是什么， 向哪一步走，对， 嗯， 你而且账上现金过多，我们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影响也非常大， 对。 那么这时候怎么样更合适、更合理的把它发展出去，可以说是倒逼腾讯再去啊进行自己的一种业务的突破和创新， 嗯。 那么京东来说，实际上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么多年腾讯给它流量扶持也好，战略互信也好，实际上帮助它扎稳了脚跟。这个时候退出的话，你就自己去闯荡也好了，我觉得也对它京东来说也是个好事，而且对它经营独立性应该也有正面的影响。 嗯，京东的股价，我现在打开这个我的同花顺，正在看在港股京东这个股价的变化啊。京东的股价从最高的时候基本上是360多港币吧，一路下行，这应该是2021年十月前后，也是受到中概股的一些影响啊，就开始一路走低。然后呢，就在腾讯发布了自己要减持京东的公告之后呢，实际上那天也是在下跌的，但是。我们看目前为止这个跌势还是没有能止住啊，现在应该还是在下降通道当中，未来对于京东的一个影响应该也还是会在持续的吧。 嗯，这个呢，其实这个股价变动呢，我们看到两个趋势啊， 嗯， 京东大概跌了6.9%，腾讯呢涨了6.9%， 对 啊，也就是说这个大家对它的这个预期的话，因为腾讯涨，它的盘子比京东大很多， 嗯嗯， 这个腾讯实际上这一涨就涨出了2900亿港币的市值， 对， 这一天一个交易日之内可以说。那么京东它因为它1000亿美元的这个市值，它跌了之后也就跌掉7亿美元的市值， 嗯， 总体来说大家对这件事的综合评价是好的。京东的这个呢，因为大家就觉得你并不是说是你股票增加了，我刚才说股票是分散到小股东手里了， 嗯， 他是大家对他的预期就是说，可能以后腾讯会不会还像以前那么大力度扶持你？我们看腾讯的这个微信的九宫格里以前是有京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流量入口。 嗯， 那么以后会不会还有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个还有疑虑。 嗯， 所以说京东的股价会造成一定的下跌。我觉得下一步可能腾讯会有一些，稳定，短期稳定京东的这个股价的这个措施出台，比如说通过接受这个采访、新闻发布的方式，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啊，九宫格的入口肯定还给你保留至少一年，或者说这些其他的方式，去稳定住这个股票下跌的趋势，然后后面就看你的自己的业务基本面了。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说实在的，就是短期的下跌并不代表就是京东这家公司的这个看好程度被弱化了。 嗯， 啊，只是说是大家对于来自腾讯的资源还有没有这么多，有一点点疑虑。但我觉得这个疑虑也会慢慢的被平稳掉。 嗯，所以总之啊，就是腾讯，刚才我们有听友啊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用的这个词特别的形象。这个请叫我兔子说，这不一箭好几雕了吗？ 对呀，对呀。 确实，这个一开始啊，这个腾讯的这个公告出来之后呢，我发现很多媒体第一反应说的是什么呢？腾讯不再是京东的第一大股东，这是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啊。但是你如果再往里深入挖掘，它的这个公告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就首先咱们刚才说了，对于自己腾讯的持股股东是以中期派息的方式向他们发放京东的股票，这句话我再来给大家用大白话 翻译一遍啊。如果你现在是腾讯集团的持有人，比如说吧，我现在手里有一手腾讯集团的港股，我有100股，每21股你就可以获得1股京东港股的股票。啊，这么说应该就更直白一点了。假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0股腾讯的股票，我大概就可以收到，你可以自己除一下，大概不到50股吧，京东的这个股票，实际上就是在给你派息。因为京东的股票在港股260多块钱港币啊，现在就是明码标价的，所以既分了红，还减持了自己第一大股东的位置，还没有因为自己这么大体量的减持京东造成京东股价的巨幅的波动，还洗清了自己有可能处于反垄断当中的一些嫌疑。 还免了税，两头免税， 还对，还两头免税， 对， 这简直是要让人拍大腿称绝呀！ 我刚才说的是天才式的设计，腾讯，所以说他在财务投资上面真的非常专业，可以说 这真的是让人真的掐大腿啊，太厉害了，这招想的。但是呢，我们看留给腾讯和京东的考题实际上也已经列在纸面上了。给京东的考题呢，其实刚才淼叔也说到了，这些年一直靠着投资，实际上腾讯的收益啊那是颇丰的。我们刚才已经隶属了他这些年的投资的成就，那么多的互联网小弟都是他的，就原来这个媒体还给他特别亲切的起名字叫干儿子跟亲儿子之称哈。那未来是不是也要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去进行硬科技方面的创新？然后呢，留给京东的考题就是在失去了腾讯，或者说是有可能失去腾讯对他的巨幅的这个帮助之下，你有没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所以我们说这两道考题实际上是留下了。您觉得呢？淼叔还有其他的考题吗？ 这个说实在的，就是你们俩能不能各自靠着本事再往前走了，离开了这个资本的纽带之后，能不能靠业务创新再走得更前，就这就是考验。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还是挺有意思的。非常感谢淼叔来接受我们的采访，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挂线了。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最后还有2-3分钟的时间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上市公司分红的事儿。燕林说了，他说哎呀，我就发现有的上市公司永远不分红，就是耍流氓。飞游洒清晨说了，他说我买的一个基金啊，每年都分红，虽然不多，但是看到分红我还是很开心，所以这个基金我一直都保留了一些。确实是啊，其实这些年呢，从无论是从监管的层面，还是从大家的这个投资意识的层面啊，大家都逐渐认识到，对于一家肯分红的上市公司来说，实际上是更具有长期的投资的价值的。所以大家也不妨在下次在选择股票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哎，这只我选的这只股票之前分过红吗？它分红的比例高吗？不能说不分红的公司一定是不是好公司，但是肯分红的公司啊，一定还不错，至少证明他的赚钱能力和他对于股东的这种共享的这种意愿还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作为未来大家选择股票的一个标准和因素。至于究竟哪些上市公司都在什么样的时间阶段，因为什么给自己的股东分了红，大家可以在百度或者在任意一支证券的 APP 的这个应用软件当中去进行一下查询啊，都是非常清晰能够查得到的。那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就只能跟各位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各位送出的整点快报，更多的热点新闻内容，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更多热点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各位。 Too soon to be sure, I think.